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叨叨。现在是23点03分，我们又见面了。问候一下大家，不知道你们都在干什么呢？是已经回家躺在被窝里舒服着，舒服的听着我们的节目，还是说在路上还没有回家，亦或是边看奥运边来听我们的午夜情歌？欢迎大家随时跟我报到和互动，打卡一下你的心情日记。今天我的生活算是很充实，早上6点钟起床，一直到现在，也是忙碌了一天，但是觉得挺充实的，虽然说有一点疲惫，可是呢，每当我直播的时候，在午夜情歌这个节目当中，我就会治疗我自己，就会得到很大的一种治愈和放松啊，觉得我的一天似乎在这里才是一个刚刚开始。来吧，分享今天的晚安心语。对大多数人来说，从朋友圈到微博，大概只是想要一个不打扰别人，也容得下自己所有情绪的地方。 笑得自然，反复习惯，在你身旁就不为难，互相欣赏有多荒唐，人都习惯在爱面前伪装，让情感肆意划破涟漪，别和你边着迷，怀疑这算不算爱情，哦，情歌几句何必叹息，不需经过争议，待琴声落地，各自也散去，想收场才算圆满，孤单循环就别拆穿，已经勇敢还是难堪，与其纠缠不如一刀两断，用情歌肆意划破涟漪。 边恨你边着迷。别偷偷怀疑这算不算爱情，哦，情歌几句何必叹息，或许经过倦意，待今生梦里各自也散去，待今生落地各自也散去。 一首来自阿荣的歌曲叫做情歌几句，就突然间让我想起了郭顶的情歌两三首。哎，你别说，他们俩的声线还有一点点像，不过呢不是同一个人，更不是同一首歌。情歌几句作为今晚的开场歌曲，今天呢还是来公布一下我们的话题。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我是为你好啊，我这都是为你好。然后呢就很多人现在一开始呢对这句话其实并不感冒就想着说对方也是对我好，是吧？那所以呢他做的一些可能我原本不是很喜欢或者不能接受的事情也变得不那么就是不可原谅，甚至还可以从对方的角度去着想一下，哎呀你看他都是为我好，所以呢我也就别去计较那么多了，是不是？可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哎我是为你好就已经变味儿了，就变成好像打着为你好的名义然后做一些伤害你的事情，所以现在就很多人都恐我是为你好这句话。那今晚我们就来说一说，你有没有对别人说过我是为你好，或者说别人对你说过我是为你好这句话，那具体什么事情呢，有没有此类的经历都可以告诉我。好啦，还是我们的老方式来互动，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和我文字互动。也可以打卡你的心情日记，看看今天谁和我一样累。然后如果你想看视频呢，看看我有多疲惫，那你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可以了。就是今天我这个滤镜开了之后都能看出来是那种欧式大霜，就是眼皮已经塌下去了，因为很困。不过呢现在我还是精神状态非常的饱满。看到小柏他说你很好，只是我觉得我们不合适，不耽误你也是为你好。咦，怎么查理查气的。还有清风飘扬就说，他说我挺腻味这句话的。是的，是我，不是代班，怎么会有代班。对，然后大家也都关注奥运会啊，最近就是这几天奥运啊，经常会有一些让我觉得特别匪夷所思的事情，而且呢就有一些小动作哈，我觉得真的我们当然是有大国风范，可是呢他们是真的没有竞技精神。哎，不提了，反正我们的奥运健儿加油，用绝对的实力盖过这些骚操作。好，继续听歌，这首歌名字就叫做为我好，也是一首老歌，来自梁静茹。 幸福代表是种不自在的礼貌，才知道感情已经动摇，我一直被误导，是你还不愿意揭晓，太多小烦恼怪我们不懂得跑，太多的问号答案也都不必找，只换来疲劳，忘了要一起变老，为何要无话可说才懂沉默比争吵， 好难熬，为何会在很小时候爱还是挽回不了，为何要在疼爱我的时候才对我说离开我，都是为我心已经动摇，我一直被误导，是你还不愿意揭晓，太多少烦恼怪我们不懂得跑，太多的问号答案也就不必找，只换来疲劳，忘了要一起变老，为何要无话可说才懂沉默比争吵难熬，为何会在很小时候爱还是挽回不了，为何要在疼爱我的时候才对我说离开我，才懂沉默比争吵难熬，为何会在很小时候爱还是挽回不了，为何要在疼爱我的时候才对我说离开我，都是为我 这首来自梁静茹的《为我好》，就是我觉得为我好呢，在某些程度或者说某些时候，它变成了一个借口。就像刚才小柏留言的那样啊，其实你很好，但我觉得我们不合适，所以呢，我说出来也并不是要伤害你，而是为你好，避免你陷得太深。就听起来总是让人觉得有一点茶言茶语，而且呢，其实为我我是为你好啊什么的，最常见的就是出现在家长对孩子说的话里面。之前呢，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就是之前的一个电视剧，应该是去年前年的电视剧《小别离》，然后呢，就讲述的是每一个家庭可能父母和孩子之间会有一些代沟，然后陶虹演的那个妈妈就和她的女儿，就最后已经是把女儿逼到了一个就是特别崩溃的边缘，然后终于可以大声跟她妈妈对峙，说我没有变成你想要的样子，然后呢，我让你失望了，可是我真的做不到，我太痛苦了，我所有的一切都是想要去逃离你。然后当时呢，这个妈妈听完了之后就特别特别的扎心，你想自己付出一切为自己的女儿，结果换来的是女儿想拼命的逃离自己。然后她当时就说了一句话，她说，可是妈妈都是为你好啊。你看这个为你好只是从你的角度去出发，可是你从来没有问过对方想不想要。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有效的沟通一定是在了解彼此的需求的基础上，然后你再投其所好对他好，这才是有用的。来继续听歌，这首歌我觉得非常的温柔，每次听到它都会内心变得特别柔软，这是来自房东的猫演唱版的《所念皆星河》。 你眨了下眼睛，上夜空闪烁的痕迹，为我所有不安 时间的吝啬。 所念皆星河，这首歌来自房东的猫。房东的猫真的我觉得是人如其名啊，就像猫咪一样安静轻柔可爱，又给人一种特别柔软的感觉。那他们的歌声也是跟他们的感觉如出一辙。其实这首歌呢，原曲就是一个纯音乐，原作者是 CMJ， 然后呢填完词之后演唱版本是房东的猫。然后看到有一条关于这首歌的评论，我特别特别喜欢，他说，你说所爱皆星河，星河不可及，我说所爱皆星河，星河皆是你。哇，好浪漫呀。我觉得谁要是跟我说这句话的话，就特别深情的跟我说啊，我一定会沦陷的，前提是如果对方是个帅哥的话。开玩笑了哈，来说说为你好为我好这样的一个话题。 Joy 他就说，多少人用这样一句话强势的将自己的观点和意识强加在别人身上，但是他们不知道这里面包含着太多的抱怨和指责，更别提他们会伤害意识到伤害了。就是好多电视剧里面都会有这样的情节。哦对，说到电视剧要更正一下，刚才我说的那个情节是出自小欢喜，不，那是小欢喜，不是小别离。好吧，小欢喜最后我没看啊，最后应该是皆大欢喜的 happy ending 吧。嘟嘟一二三他说，一看呢这话题道德绑架的趋势真是太明显了哈，然后看着就很窝火。对，为我好，太多为我好，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怎么说呢，考虑你是真的发自内心的为对方好吗。其实有些时候呢，嘴上说着啊我是为你好，但实际上可能心里想的并不是那么回事。至于具体想的是什么，这就只有他自己清楚了。好，继续来听歌。上一首那么温柔，这一首呢我们稍微轻快一点，加一点节奏，来自 FIR 飞儿乐团。大家也可以在微博上搜索 Listen 21这个话题，为他们助力点赞。 Fly Away。 相思间淡雾起聚散，温柔阳光中慢慢醒了过来，准备面对挑战。在新的世纪该抛开过去，是好是坏要放得开，往梦想的路没有想象简单，我还要更勇敢。回忆就像漩涡，它将我拉走， 是一首回忆杀，来自菲儿乐团 Fly Away。 斯坦福乔说，当年呢也是菲儿首张专辑里面特别喜欢的一首歌，现在听也十分的经典。是的，当然里面的歌词也非常的励志，像 Nothing I will be afraid， 我不会怕任何事情，勇往直前。来听蔡明友我想要说。 牵着右手被撕裂的伤口，爱好像曾经停留，而我左手按下号码之后，那首属于我的歌不再播送。默写你的爱过，坦诚自己脆弱，对白怎么说，表情才不难过。我想要说，我想要说，如果没有了你，我该如何往下走？那一秒钟有没有 悉路口，再一次的路过，等在那角落的人已不是我。多谢你。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 北京广播电视台知名主持人、垂直领域专家强势入驻，听听主播圈，精品音频、视频直播，关注你心仪的主持人，随时随地留言互动，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3点31分，我们又回到了温暖惬意让你放松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在这个夜晚每天的最后一个小时继续陪伴。有好歌有故事，就是真的有一种那种深夜食堂或者是午夜咖啡馆的感觉，点一杯咖啡或者是点一份小食，来边吃边聊聊你最近的经历，还有当天的心情，以及你愿意跟我分享的故事，我觉得很浪漫。希望我们能把这个目标都实现。今天晚上我们依然有一个聊的话题，那就是为我好，什么什么我都是为你好啊，或者说谁谁谁我都是为我好，那到底做过什么样的事情，这种好你能接受吗？还是老方式来互动，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就可以跟我文字互动留言。那如果想看视频的话，就在抖音直接搜索主持人道道就能找到我了。今天这个我觉得我还是很温婉的，我的样子。好，那么下半段呢，我们的盲盒也要出场了。今天晚上的盲盒呢是依然是回忆杀啊，这有年头了，但是就拼的是大家的记忆力了，还有手速。 不在，这首歌来自王力宏，真的是有年头了。我当年特别喜欢这首歌，就是在他那张专辑里面，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首。虽然说它是一首慢歌，而且听起来还比较唱的挺撕心裂肺的，就是你不在吗，当我最需要爱的时候你却不在。可是想想一个像王力宏这么帅又有才华的人唱出这样的歌曲，你就会觉得哇好揪心啊，就我好对不起他，为什么在他需要的时候我没有在。所以这首歌就特别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虽然说他并不是唱给我的。好了，恭喜我们的当然是我们的午夜 SHE 答对了。你不在，他们是山外有山、斯坦福桥。哦不是啊，今天可不是三位了，今天是 F4四位，还有新田以及棉花糖。恭喜以上四位，当然山外有山还是第一个答对的。来吧，继续分享着为我好还有为你好这样的一些事情。小猪毛毛他说，最近心情，今天的心情很不好，希望能够听完节目之后你的心情就会变得好一点。然后在抖音上面大家在说，李圣杰呢也翻唱过王力宏的这一个你不在这首歌，其实唱的也不错。是的，李圣杰歌曲也挺经典的，改天我们可以放一下，依然是回忆杀。好，那么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互动着，也等待着大家的故事和心情，那也继续听歌吧。下一首歌这首歌呢也是出自品冠，一听品冠出品，像什么王力宏啊、品冠啊他们的歌都没问题，非常的动人。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以为，就是我们总是自以为为对方付出了很多，也都是对对方很好，是为了他好，可是呢他并不一定这样认为。 说不想有天让我知道你对他

这就是一个时代的印记。当你回味起老歌的时候，当然不全是因为老歌有就有多经典，而是你那段青春年少的回忆是非常珍贵的。好啦，来进入到今晚的树洞信箱。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今晚的信箱依然分享一个不算是故事的故事。他忘记了我不嫌他穷陪在他身边的日子，也忘记了我什么都不图只想要他好好爱我的日子。他只记得我咄咄逼人没有安全感的样子。看过了太多匆匆了解后就在一起，新鲜感过了又轻易分开的感情了。好像在这个快时代，这样的感情显得越来越常见。慌慌张张的人们总在着急地去找些什么，但我觉得其实不然。慢慢进入对方的生活，一步步探索彼此的共同点，一次次流露真心的灵魂碰撞，你总该把自己交付给一个愿意陪你浪费时间的人。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你认同吗？继续来听严仁中的《很需要》。刚才说新歌总觉得没有以前的歌好听，但是新歌里面，新的歌手里面其实有很多有才华的，我觉得严仁中也是宝藏歌手之一。 即使一汹涌的人潮多凑巧我们能遇到，从开始交换的心跳能否到最后依然小鹿乱撞，有泪光你来把我擦掉，争执了也很快就和好，两个人不懂得技巧却懂得爱，只要爱着就好。要抵达最美的远方难免会有一些波涛，眼神中藏着的火焰多想到最后依然有火光，有矛盾别有冷战对抗，提到了心疼我的悲伤，要求算不算太高，很需要拥抱，很需要依靠，很需要寂寞的时候被你牵到，我在你身旁这世界很多，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很需要拥抱，很需要依靠，很需要脆弱的时候有你照料，从梦到年少一直做到天荒地老，你的所有每个彼此收藏，汹涌的人潮多凑巧我们能遇到，从开始交换的心跳能否到最后依然像路乱撞，有泪光你来帮我擦掉，争执了也很快就和好，两个人不懂得技巧却懂得爱，只要爱着就好，要抵达最美的远方难免会有一些波涛，眼神中藏着的火焰多想到最后依然有火光，有矛盾别有冷战对抗，提到了心疼我的悲伤，要求算不算太高，很需要拥抱，很需要依靠，很需要寂寞的时候被你找到，能在你身旁Okay. 世界很乱，期待的一切都不重要，很需要拥抱，很需要依靠，很需要脆弱的时候有你缠绕，从梦到脸上一直走到天荒地老，夜的所有没够彼此收藏， 很需要来自严仁中。我觉得这首歌意外的很甜哎，就是需要你陪，需要在寂寞的时候你来打扰，听起来就是那种特别像表白的歌曲。嗯，接下来现在想起的这个旋律明显就没有那么的轻松了，来自金玟岐，汗。 电话通了，另一头沙哑，问了句好吗，眼泪汹涌拼命呀，离家的人难免牵挂，人前人后还是会害怕，看多了真假，眼角一点点磨砂，成年人表演多浮夸，你看那、我们从小小的人儿着急着长大，现在责怪岁月匆匆一刹，总说年轻好年轻人，却不早点回家，等吃苦了又埋怨不提醒他，可笑吧，我们一直习以为常的嬉笑怒骂，在现实的面前装聋作哑，父母已老却来不及独自撑起个家，有些汗是细碎的好似风沙，扑进拍打， 这首歌来自金玟岐，汗，遗憾的汗，就觉得还是很轻柔，其实我不差，就是尤其最后一句唱的， 总觉得有点让人揪心。这首歌就觉得在爱情里面不被选择的那一个人，可是我也很好啊，为什么你不爱我呢？没有为什么，因为爱情本来就是没有理由的。所以还是找到一个让自己温柔和温暖的方式。看到小柏发的蓝胖子把他绑在了自己的副驾上面，给他系好安全带，我觉得很温柔。能够对一个毛绒玩具都这么上心的人，生活里一定是一个懂得爱、懂得付出、细腻的人。好了，晚安曲就来听周兴哲《爱情教会我们的事》。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明天见，晚安。 美好取代不了，散场前有哭有笑，真的不是故意伤你的心，还搞不懂原因。勇敢是我爱的和爱我的人教会我们的事情，多么幸运找到你，多么坚定爱你，面对命运好多难题，学不会放弃，多么幸运拥抱你，多么遗憾失去你，多么可惜错过爱情。找到你。